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王杰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偷偷地爱上你， 邝美云《难得有情人》， 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潘玮柏跟我走吧， 是你跟我走吧，陪我度过天黑天亮， 那英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赵传深海， 怎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 张国荣当年情，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陈淑桦相思河畔，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 蔡琴你的眼神，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王菲匆匆那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隔壁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飞儿乐团的歌曲《月牙湾》。

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你为什么不让我爱你，而又偷偷吐露你的情意？你为什么不让我爱你，而又让我知道你的消息？该知道没有你的日子，难免有那么一点空虚，寂寞的心没有人在意。所以让我爱你，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关系。所以让

千阙歌。 临别要在这间愉快的班房起舞，原来愉快三个，友谊万岁七个，笑骂自称怀缅我，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在这机缘刹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罚差尝试过，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同学就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 寻找曾经最美好的时光，今天阙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潘玮柏在2005年推出的歌曲《跟我走吧》。 这只手机跟你说过话，这辈子你喝过茶，这个月亮你也在看着吗？还有温度留在我肩膀，幸福像一个磁场，我有了你，这世界都变得不一样。请你跟我走吧，陪我度过天黑天亮，让我保护你一辈子，带你去好多地方。亲爱的你走吧，你和我心里的风 宽广，只要能够握着你的手，再也没有渴望。这次想起跟你说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没有弧度的笑容，没有温度。

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 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陈百强演唱的《涟漪》，之前的那一首是莫文蔚的老歌《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天阙歌，下面继续来听阿杜演唱的《天蝎蝴蝶》和那英的经典歌曲《征服》。 我可以痛，但我不要辜负了谁；我可以流泪，但无法目空一切；我可以心灰，但不残缺和昨天重叠，我可以承担面对，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 心跳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夜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抽掉我内心刻骨翻脸复合的灰。心跳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夜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辈；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枯萎。 心跳分离，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抽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复合的肺。心跳分离，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不怕放弃尖锐；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享受苦味。 心跳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 Go, go, go. 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除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复合的肺。心跳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心跳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除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复合的肺。找分离，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切断了所有退路。 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听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赵传的歌是很多朋友心中难忘的经典，他唱的情歌总是情深似海，动人心弦。下面的这首《山海》是新加坡电视剧《悲情年代》的主题歌。 就让我沉溺爱深不见底，抵抗痛苦没有力气，我爱你从不叛逆，回报万分之一，你不该走得那么彻底，就让我忘记再回到过去，欺骗自己比较容易，我好像最深海里远离风风雨雨，拔掉我心上所有呼吸，怎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困陷在感情深渊不能醒来，海越深越是平静越是冰冷，爱越深越是执着越是天真，我对你情深似海，你毫不眷恋离开，你叫我怎么相信昨天存在，谁不想一旦付出就要精彩，偏偏你选择他来给你未来， 自己比较容易。我好像最深海里远离风风雨雨，打掉我心上所有呼吸。怎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沦陷在感情深渊不能醒来。爱越深越是平静越是冰冷，爱越深越是执着越是天真。我对你情深似海，你毫不眷恋离开，你叫我怎么相信昨天存在。谁不想一旦付出就要精彩，想一旦付出就要精彩，偏偏你选择他来给你未来，偏偏你选择他来给你未来。

几分心情暗地放眼睛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看往事几年无语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倚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烟水柔情欢喜，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你飘零雾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大梦难成愁酒一席，一往心几分心情暗地忆，当年情在风中追忆已无意，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看往事几年无语梦回首，几回浮沉我独倚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 七零，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 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邝美云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谁又懂得接受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水木年华《蝴蝶花》。 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 周渝民《最特别的存在》。 最特别的存在，让我走不开。 林忆莲灰色。冯前齐兄弟。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相遇。 王菲乘客。 坐离开的车。 陈奕迅浮夸。谢霆锋谢谢你的爱。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那英愿赌服输。 输了你我输了全部。 胡彦斌红颜。 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韩红爱的真言。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刘若英黄立行演唱的分开旅行。 假使分开旅行啊，为何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李健当有天老去。 当有天老去。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让我们用下面的这首可米小子的作品青春纪念册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们。